汉书卷十六，高会高后文功臣表第四。自古帝王之兴，何尝不见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哉？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，楚臣之岁，初以沛公总帅雄郡。三年，然后西灭秦，立汉王之号。五年，东克项羽，即皇帝位。八载而天下乃平，使论功而定封。起十二年，侯者百四十又三人，使大成名都，民人散亡。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，是以大侯不过万家，小者五六百户。封爵之事曰：使黄河如带，泰山若立，国以永存，原籍苗裔。于是深以丹书之信，重以白马之盟，又作十八侯之位次。高后二年，复召丞相陈平，进祠列侯之功，陆地下境，藏诸宗庙，复在有司，使未尝不欲固根本，而枝叶稍落也。故待文景四五世间，流民既归，户口一息，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，小国自备，父后如之，子孙交易，望其先祖之艰难，多献法尽，允命亡国，或无子孙，弃于孝武后元之年，弥有结疑，好矣。往亦少密焉，故孝宣皇帝敏而录之，乃开庙葬，揽旧籍，诏令有司求其子孙，衔出雍宝之中，并受复除，或加以金帛，永彰中兴之德。降级孝成，复加叙问，稍易衰微，不绝如现。善乎，杜业之纳说也，曰：昔唐以万国至十雍之政，余下以多群后享功绩之志，汤法三圣，殷世太平，周封八百，崇义来贺，是以内庶之君乐济绝世，龙明之主安立亡国，至于不及下车，得念深矣。成王察牧野之客，故群后之勤，知其恩结于民心，功光于王府也，故追溯先父之志，录遗老之策，高其位，大其欲，爱敬赤尽，命赐背后，大孝之龙，于世为志。至其末也，世主叹其功，无民而不思，所惜之数且犹不乏，况其妙乎？是以燕齐之嗣与周并传，子继帝籍，历载不恢，岂无行辟？有祖之竭力，故知数赖焉。己汉功臣，亦皆歌服视爵，守山河之事，存以著其号，亡以显其魂，赏亦不细矣。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，或绝失性，或伐无主，朽骨孤于墓，苗裔流于道，生为敏吏，死为转师， 以往旷今，甚可悲伤。圣朝怜悯，召求其后，四方欣欣，靡不归心。出入数年而不省察，恐义者不思大义，涉言虚无，则厚德掩息，吝俭不彰，非所以是话劝后也。三人为众，虽难尽计，宜从由公。于是成帝复少萧何。哀平之事，曾修曹参周勃之属，得其已矣，以赘叙前计，究其本末，并叙位次，尽于孝文，以昭元公之侯籍。